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这个今天是端午节，先要祝各位端午安康。此刻正在上班，如果今天还在上班啊朋友，还有就是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也欢迎各位24小时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一首歌，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看看公众平台上有特洛伊泡面谢谢，然后高三进Brada 还有半离析，满满的幸福都来报道了。今天的开场第一首歌来自娜娜点播，这也是一首非常非常欢乐，能够带来这样的不一样的轻松心情的歌曲，周杰伦《阳光宅男》。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已经两天没见了，今天再次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首先在平台上，特洛伊也是把今天这样的祝福送给了在北京的好朋友们，还有远在广州的果果，祝大家没烦恼永安康。还要欢迎平台上的 Gavin 和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都来报道了。这个假期已经过去两天了，准确来说已经过去两天半了，剩下最后半天你打算怎么度过呢？哎，欢迎各位一起来点歌。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萧二千，他要点播的是刘若英《当爱在靠近》，因为这首歌曲呢是他在大学的时候曾经错过的一位女生，和他共同合唱过的唯一的一首歌。那在去年的时候，2017年常常的梦见这位女孩子，昨天也看到她。女孩子马上就要结婚了，也不知道该评论什么，一边担心着未来，一边又浪费着现在，所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来自奶茶《当爱在靠近》。最近打算离开长沙回家考公务员了，一生也没有机会和那位女生见面了。来自萧二千。 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在一起，不管明天在哪里。爱从不容许人三心两意，遇见浑然天真的交集，错过多可惜。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每一次当爱在靠近，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怕扫动你的心，遮住你的眼睛，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感觉像他一定要说服你。 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每一次当爱在靠近，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当爱在靠近， 天地都安静，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 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我们不管向左走向右走，也终会有遇到的那一天。可能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在2004年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向左走向右走》，当时的陆毅和贾静雯，里面有很多歌曲都很熟悉，比如说光良第一次，比如说李宗盛爱的代价，我是真的爱你，还有就是奶茶的这首歌了，当爱在靠近。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也欢迎各位锁定在每周一到中午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中午12点到1点当中来各位分享这样的带有故事带有祝福性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平台上今天早上6点21分来自谢谢的点播，哭砂。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还对你是那满口袋的伤给我， 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有时候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啊。刚刚另外一位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一单元21楼给我留言说，他在前两天的时候放假，去王府井逛街，碰到了当年大学的时候很久没有联系的一位同学。那时候呢，他说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那位同学已经回到老家那边去做了银行相关的工作了，但他没想到就在昨天王府井逛街的时候碰到那位同学和他的老公一块儿都来旅游，所以觉得特别特别的巧合，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日子能够在北京这座城市相遇。那个时候两个人特别喜欢的歌曲就是王菲的《闷》，这首歌曾经还在学院的迎新晚会上还唱过，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中把这首歌再次点播送给在城市偶遇的这位大学同学，也希望两人能够友谊长存。继续就让我压着这首闷这段音乐来把下一份祝福送出去，就是 Gavin， 他在刚刚12:16的时候给我发来留言说想点播一首孙燕姿的这首翻唱歌曲 Hey Jude， 要送给我的老婆杨洋。因为这个端午节呢，因为工作原因老婆需要加班，今天还要坐很远的公交回老家一起过节，非常非常感谢老婆的陪伴，谢谢你的付出。当然还要再说上一句话，就是有你的日子真的 很幸福。这首歌来自 Gavin 的点播，要送给自己的老婆 Hey Jude。大学也是开始组乐队，他的音乐方面的东西总会给我们带来那种又独立又温暖的感觉。 OK，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今天待会儿我们进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依旧可以来点歌，你可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你这两天都是怎么度过的。比如说我就是可能真的像阳光宅男一样，好吧，就是翻来覆去的睡过去了，但我相信可能在广播前的各位朋友的生活一定会比我的更精彩，也可以分享给各 各位，我们在这段片花之后稍后回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点歌当中的那些故事和开心的故事。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姐妹儿，省略号少一点你都看出来了，佩服！能入我法眼的一定是非常完美的。哎，给你家装修的全包员师傅还不得让你刁难死？我有法网，你看一个 APP 零死角查看工地，每个细节都有。嚯，这你可省心了，这活儿可以啊！999元一平米，环保建材、实木家具、名牌电器，施工啊那是相当可以。电话是不是400-606-8866？全包员全系产品升级了，捡便宜吧你！400-606-8866，详情页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哦，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午后到夜间本是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下午正值返程交通高峰，请开车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近日，古装青春励志剧《云汐传》正式发布推广曲《落花成泥》MV， 徐静蕾以独特声线唱出落花离愁，一幕幕情思满载的剧中画面也将《云汐传》的古风柔肠尽情展现。继续来关注 Cookie Girls 的全新单曲《跳动的心》近日上线，整首歌曲曲风复古，充满节奏感，融合了 rap、R&B 等多种曲风，展现 Cookie Girls 的青春多变。近日，扶摇的第一首 OST 的《繁华梦》上线，电视剧由杨幂、阮经天主演，黄龄的《繁华梦》也是扶摇音乐企划时确定的第一首歌。听完《繁华梦》的 demo， 制片方立马拍板，敲定了这首歌作为剧中第一首情感插曲，而且当时就认定黄龄是这首歌的最佳演唱者。最后来关注，近日歌手潘倩倩的单曲《黑白日记》重磅首发，这首歌是潘倩倩自己作词作曲，发自内心最真实的演绎，是值得细细聆听的一首佳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六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九点。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今天也是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啊，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你就可以直接写下来你最想听到的歌曲，想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故事和祝福，也可以同样的打字给我就可以了。今天的下半时段开场曲，这是来自刚刚林瑞慕远在路上2018给我的留言，他说要在端午节的时候呢送一首歌送给我的老爸，要祝他旅行快乐，一切顺利，好好的享受年假。这首歌来自许巍，旅行，开场我们的下半时段，开始音乐。 阵阵晚风吹落想着芳龄生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那些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情节，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又觉想起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 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洁，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阙小溪对流， 这个版本是许巍在2013年广州开演唱会的时候的现场记录，特别是刚刚听到了全场大合唱的时候，我刚刚还在想，如果我在现场的话，我一定会哭得非常的惨。然后刚刚又对那句歌词有了新的体会，谁画下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再加上刚刚有朋友在平台上给我发来了一家几口人开车出去玩的一个照片，你就会觉得苍穹之下相互依偎而行的那一种氛围和那一种感觉真的是太难得了。好吧，深情的东西先暂时不说了，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一起来点一首歌送祝福。下面这首歌曲同样是一首能够特别适合在路上来听的，朴树《平凡之路》，也是来自平台上的广这位朋友的点播，也是老爸最喜欢的。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曾经堕入的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 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So much more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点歌传送门。在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要提醒一下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当中正在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了，因为这首歌的指向性非常强，没准儿，哎，他呢是坐在车里面要送给身边正在开车的一位朋友，所以类似的朋友开始啊把广播的音量要调大，注意来收听了。这位朋友留言说啊，我们在一起八年了，结婚呢也有两年，在他的眼里我一直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给他送出一首歌曲《大女人》。谁让你老觉得我是小孩子呢，对吧？这首歌来自公众平台上 Choy 的点播，《大女人》要送给她的老公正在开车，希望能够听到这份来自今天的这份祝福。 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明天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人嫌，忍不住分身偷偷看一眼，等不等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大女人，既然说过要让你 奔向明天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拖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有的时候一句话你说了三四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眉目线，忍不住翻身偷偷看一眼，你动不动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大女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非爱你，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大女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我还是爱你的，你那是什么眼神？不要在心里偷偷算计。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像我这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偶尔一点软言细语，说来听听。眼睛睁一闭，不要再挑剔。要爱就要欢喜。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刚刚我们从后半程的开场，从许巍听到了朴树，又听到了张宇。啊，这个时候我们来换一位女生的歌好不好？这是来自平台上的独自行走的懒猫。她说，你在唱这首歌当年给我的时候，我们都是那么的青涩，以至于我自己都听不懂里面的意思。等到后来我把这首歌真正的听懂了，听到心里面去了，却再也找不到当年唱歌的你了。你能猜到这是什么歌吗？这首歌最开始唱的人是羽泉，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江美琪，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最美。这是来自独自行走的懒猫，来把这首歌曲送给当年错过的一位女孩子。同时要在这首歌的前奏，我要提醒最近已经开始熬夜看球的朋友们，刚刚的节奏稍微快一点啊，那接下来你可以在这首歌曲里面稍稍的把身体往后仰一下，然后打个盹儿，或者是稍微的放松一下，因为明天马上就要进入的工作状态了，我们只有一下午的时间来开始慢慢的调整。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十二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Baby， 这次痛 否还留有爱的香味？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Baby， 这次动了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还没有来得及播完的歌曲就跟大家来念一下吧。比如说这个钱，他说小假期呢都没有出去玩，一直是准备考试月，所以只能够在宿舍复习了，想点一首薛凯琪十年后的自己送给自己。还有王铁塔要点播一首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Amy 的点播，姐妹来自阿妹张惠妹。用这样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在明天中午12点，也欢迎各位锁定 FM974 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起来收听歌曲当中的那些祝福和故事。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咯。 春天风会笑，常来歌声强，你就像只快乐鸟，夏天日头炎，绿叶在你让世界更美好，记得你的笑，记得你的好。山林里的歌谣，我是一片草，被温热拥抱。我想你。 悠悠，这谁呀？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圆呢？999元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8866，快问问吧。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去健身。没时间找教练，玩失联，吃色拉，想吃草，健能神，穿什么？这个夏天怎么办？ 你需要的是斐讯智能体脂秤，22项身体数据全面跟踪，全面记录，每日一秤，秤出你的 S 型。斐讯智能体脂秤，京东斐讯商城即刻开抢。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